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20。群臣漠然地看着年轻的帝王做这一切，他们本是在这朝堂之上摸爬滚打了多年，宦海浮沉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有时候都分辨不清自己的心，更勿用说被别人感动了。加之睿亲王从前又实在算不得什么好人，这里的百官鲜少没有被他坑过的，对他自是恨得咬牙切齿。可是这一刻，他们竟然有些舍不得打扰这一幕，仿佛隔着帝王和女子的画面窥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影子。谁都会爱人的，只是这爱能不能持久一生，因为太难，中途许多人都放弃了，能走到最后的却是凤毛麟角。孝景帝可以吗？谢景行将沉甸甸的后冠拨弄好，端端正正地戴在沈庙头上，他动作温柔而庄严，仿佛连同着别的什么一起放在了这后冠之上。他微微俯身吻了吻女人的眼睛，时光模糊，飞快倒退，好像回到了很久之前的某事。他尚且是走马张台顽劣不堪的惨绿少年，而他沈庙还在为明其皇室而步步为营，护着沈家举步维艰。谢景行曾问道， 沈庙，你想做皇后吗？ 谁都没有想到，最后他竟然成了皇帝，他也果然成了皇后。事情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最初。金銮殿的后面，偷看的罗檀捂着嘴巴，似乎要哭，又要笑，小声道：“ 他真的立了小表妹为后，小表妹没看错人。” 身后，裴郎也是微微一笑。那笑容里含着释然，也有几分怅然，更多的却是欣慰。他道：“ 真好。” 春日杏花枝满头，微风拂过，花瓣纷纷扬扬地洒下来，铺了一地的花香。鸟儿站在树枝啾啾啼叫，满眼都是热热闹闹的。半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快得几乎让人抓不住什么。对于陇业的百姓来说，这半年来过得极为愉悦，或许是因为扫平了秦国名旗，或者是因为新皇的想法本来就很不一样。总之，孝景帝这个皇帝当的是十分的称职的。他对于百姓十分宽厚，一些新的朝令都令天下人拍手称快。有市井传言，因为孝景帝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在民间游走，体恤民间疾苦，因此总能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。不管怎么说，孝景帝在百姓之中的名声还是十分受拥护的，不过在朝臣中就未必了。从前永乐帝在位的时候，做什么事情都要顾及着大家的面子，可这孝景帝却是个无法无天的主，对百姓宽厚，对臣子却严苛，更不要讲什么情面了。便是那些个自诩资格老的老臣，在他面前也讨不了一点好处去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将各处权力都平衡得很好，而且嗅觉比耗子还灵，别说是有什么动静了，就算是有一些微妙的念头，也能被他敏锐地发现，害得一众朝臣整日都怀疑自己府上出了内奸，没事就在府中大清扫。朝臣们对他最不满意的，大约就是这半年来，孝景帝真的就没有收过一个美人，后宫之中就只有一个长睡不醒的沈皇后。这实在令人费解。最初有人以为他只是一时觉得愧对沈皇后，故此承诺。况且就算皇后位置不可动摇，收些别的女人总没有问题吧。 可是时日一日日过去，这孝景帝的后宫干净的能淡出鸟来，众人就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戏了。有人怀疑他是之前讲话说得太满，现在拉不下面子自打嘴巴，就很是善解人意地送了自己府上的女儿去浇花解语，隔天就被孝景帝赐了婚给死对头家的儿子。这一下朝臣们都炸了，孝景帝的手段真是不可谓不毒辣呀，赐婚给死对头，不仅踢走了自己不想要的女人，顺便还制衡了局势，警告了蠢蠢欲动的臣子，一箭三雕，太坏了。久而久之，朝臣们便不敢擅自送美人给孝景帝了。可是流言却是必不可少的，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，除了昏睡不醒的妻子外，连个女人都没有，不禁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断袖。可是这流言一出来，似乎也并不影响什么，皇帝断袖怎么了，他还有两个儿子呢，不愁江山大业无人继承。况且这老子贼精贼精的，祸害一千年，怕是还得活好长一段时间。总而言之，万民归顺，朝臣服帖。清晨的阳光格外好，陶姑姑把两个孩子抱给谢景行，担忧道： 皇上，您真的要带两位小皇子出去踏青？ 谢景行一手一个娃，干脆的一脚踏上马车，说： 嗯。 马车里沈妙正睡着，谢景行头疼地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 睡了半年了，你是猪啊？ 初一和十五晃着小手，好奇地转头看着谢景行。谢景行对外头说道： 出发。 铁衣任命地挥起马鞭，主子当了皇帝，他这个墨雨军的首领竟然成了马夫。谢景行是极爱带着孩子们出去踏青的，虽然总是被邓公公和堂叔一起极力阻止，可是架不住他武功高，根本拦不住。他总说要让孩子们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看遍山水，日后才不会轻易被浮华世界迷了眼，也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。其实大约也只是借口，他只是想带沈妙出去玩罢了。马车在遮阳山停了下来，山脚下处处好风光。谢景行抱着孩子送上来，莫晴贴心地送上用小壶装着的米糊。最近初一和十五正在学着吃米糊，两个孩子挑嘴的不行，喝个米糊能上天了。这不，铁一抱着初一，莫晴抱着十五，谢景行给他们两个喂米糊，俩小子蹬腿蹬得可不乐意，踹得人心口疼。谢景行火气上来，说： 孩子给我。 他随手找了一个惊蛰用来绑石栏的大红花布条，把初一带着篮子绑在后背上，把十五搂在怀里，强行给十五喂米糊糊吃。十五大闹，谢景行让墨雨军众人退开，不许插手，果真是跟两个小子杠上了。堂堂一国之君，背上绑着个娃，怀里抱着个娃，身上还绑着大红花布条，苦大仇深地与另一个娃对视喂米糊。啊，墨雨军的众人都有些看不下去了。十五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背后的初一似有感应，也跟着大哭起来。不仅如此，谢景行顿感身上一阵热烈，太棒了，尿尿了。他勃然大怒，正要教训两个臭小子，却突然听到惊蛰惊呼一声： 有人笑了。 众人一愣，惊蛰激动的有些声音发颤，指着马车： 我刚才听见了。 马车里睡着沈妙，周围一下子变得寂静起来，山里的微风微微拂到每个人的脸上，暖融融的，带着微微的痒意，像是日光都忍俊不禁。寂静中这一回听清楚了，的确有人在笑，轻轻的， 熟悉的笑声，带着一些亲切。很久之后，谢景行大踏步走过去，他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，然而最后却终于下定决心一般的掀开了马车帘。女子眉目温和，仿佛海棠初睡醒，嗓音还带着慵懒，然而眸光中隐隐的碎影出卖了她激动的心情。她偏头微微笑着说，好久不见，谢谢侯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